歡迎各位收睇6月11號星期六晚的《黑似雲來》。今晚的《黑似雲來》就經過了連續上個禮拜兩日的男嘉賓之後，今天來回個靚女嘉賓。 Hello， 你好。在我身邊呢，這位靚女就叫做 X 小姐。咁啊叫 X 小姐咧，因為我哋嚇有個原因，你一陣間先講啦。咁呢個叫咗做 X 小姐之後咧，我諗今晚咧就個焦點咧就會喺阿 X 小姐身上邊，因為咧會覺得呢個名好神秘啊。咁啊，我哋去出 promo 嘅時間咧，打 X 小姐咧，人哋會覺得咦，今晚我哋請個咩人上嚟咧？點解用 X 小姐嚟做代號咧？咁啊 ，X 小姐點解你叫 X 小姐啊？ 試完，因為我的名字就比較難讀嘅，咁而開頭是 X 字頭嘅，所以就用 X 小姐做代稱啦。 係啊，我都發現你的名字相對是難嘅，即係我嘗試過讀咧，都幾次讀唔正個音嘅。但我想問一問啦，咁樣啊，點解要改一個咁難讀嘅英文名字？ 因為我做一個女性嘅行業啦，好容易就同人哋撞名嘅，我唔想用啲咁普通嘅名字。 哦，即係驚撞咗名就誒人哋撈亂咗， 係啦， 係咪撈亂咗之後咧就啲客就揾錯人咧？ 冇錯啦。 哦，就因為有啲生意問題。 呢個好嚴峻嘅。 好，我但係你唔驚啲客唔識讀你嘅名咧？ 啊，通常佢記得我個名嘅話，我就一世佢都記得我名㗎啦，所以我唔做得衰嘢嘅。 係啊，咁啊，你講到你好似有少少位出咗，人就開始可能估到你做乜嘢㗎咯，係啦。嗱，今晚咧我哋位嘉賓啊 X 小姐咧，就因為要有一個獨特嘅英文名嚟 hold 住自己啲客嘅，咁啊你見到佢啦，即係一身嘅打扮都知道，佢都係同一啲應該係同一啲扮靚有關嘅職業啊，係咪？ 係。 係啦，咁啊做美容工作嘅，咁啊喺美容院裏邊咧，鬼故咧其實咧就我自己就我印象中啊。在我哋黑潮雲來咧，就應該未曾講過嘅。咁我以前在另外一啲嘅靈異節目裏邊咧，我記得提過一次嘅。咁嗰次咧，不過咧都係一啲聽眾咧俾我嘅資料，我再將佢咧演繹翻出嚟嘅啫。今晚唔同啊！今晚我請到一位咧喺美容界裏面工作嘅 X 小姐，佢親身咧嚟到呢一度咧，叫現身說法，講一講喺美容界裏面是不是真的有靈異故事的呢？在美容院裏面究竟是不是真的那麼恐怖的呢？聽完今晚節目之後，做開去開美容院做開 facial 的女士，不要因為我們節目嚇到不夠膽去，我因為我怕被其他那些連鎖式的那些美容院告我們，說我們影響他們生意。因為為什麼呢？美容院其實很容易被人覺得是陰氣重一點的，原因就是通常都是烏燈黑火啊，同埋就女性比較多啲啦，女性多啲即係陰氣會重啲啦。咁啊，係咪冇男人幫襯咧？真係 都有嘅，不過可能十個裏邊可能著到兩三個係男士嘅啫。 即係十個先得兩三個係男士，就但係就一般嚟講嚟幫襯嘅女士，我諗我自己嘅印象中都可能係啲太太啦，或者係一啲OL 啦，係咪通常都係呢兩個層面多嘅？ 唔止妹妹仔啦、師奶啦、婆婆都有㗎。 咦，咁我嗰個活力都好充足啊！咁樣即係其實陰氣又唔係咁重啦。有時講你講陰氣重咧，又因為你覺得係清一色嘅女士啊嘛。但係清一色女士都大，咧唔同嘅年齡層嘅女士都有咧，齊曬又唔係好陰氣重喎，反為。 可能環境上啦，佢哋可能又想到客放鬆啦，啲陰陰沉沉的氣氛啊，或者有些本身啲老闆喜歡用裝修佈局啊，跟住啲風水去嘅時候，又會有啲容易可能積埋。 咁有冇客入到嚟同你講話？喂，你我覺得呢度好恐怖，有冇試過？ 咁耐以嚟係有一個 真係同你講恐怖嘅， 唔係講恐怖，佢話我見到啊，因為嗰個客我哋傾落去，原來佢係睇到嘅。 哦，嗱，我唔好計呢啲睇咁獨特睇到呢啲，我哋一間慢慢講啦。係，但係我唔計呢種獨特睇到嘅，有冇一般客入到嚟？因為喺我印象中咧，呢啲美容院咧入到去有個燈光火燭嘅 reception 啦，咁啊跟住後邊，因為後邊我冇入過去啊嘛，有機會想入去裝下啊，究竟裏邊係點樣嘅咧？因為咧，裏邊係咪一入到個 reception 後邊就已經全部黑曬嘅咧？係黑掹掹啊？ 其實唔係會黑曬，不過我哋美容院咧就有個特色嘅。 係。 為了可能個客又會感覺舒服啲啊，或者係我哋本身從業員又會好開單啲咧，我哋一般其實做美容嘅係全部用黃燈嘅。 係啊 ，warm 啲舒服啲啊 ，warm 啲舒服啲，照鏡睇落自己個樣子都靚啲啦。 係，嚇嚇，係啦，冇咁清楚。 係啦，呢個係重點啦。係 啦，所以今日我教暗咗眼燈咧，唔好照得我咁清楚。 係啦，唔好睇咁清楚好啊。 你今日喺個望度望到我，我樣好似 盡朗咗， 唔係黑咗，係啊， 黑啲好，藍絲好。 似唔似古天樂？ 某部分 好勉強。好勉強，好勉強好啦，咁啊唔好講話，我似古天樂咧，人哋嘅呢個電視機掉爆佢，芒都打爛佢。好，就講翻美容院先啦。你自己喺美容院裏邊咧，我諗都有一啲經歷咧，同靈異有關啦，或者你同事都有關啦，咁樣嚇。咁你有冇即係真係聽過有客喺做緊facial又好啊，或者做緊呢一個？在整個療程過程乜嘢都好啦，我唔知道點樣叫啦呢啲嚇，突然間嗌話有鬼嘅咧，會唔會啊？ 佢通常我聽嗰啲咧就嗌就好少嘅，因為我哋一般房間就會有個救命鐘俾佢嘅。 係， 因為我哋好多時美容院大咧，你嗌係冇人聽到嘅。 係，哇！你好大間喎，唔係嗰啲細細間嘅。 有大有細啦。係。但細間，因為其實你去到十間八間房，你都會用救命鐘㗎啦，因為你唔會每間房附近會有人。 啊，鐘喺邊個位？ 個鐘一般係佢嗰張牀，佢瞓低隻手指撳到個位咯。 係啊，咁好嘅有啲咁樣嘅嘢嘅。 呢個係安全理由，因為其實可能佢做緊個催眠過程，佢突然之間可能身體唔舒服嘅話，我哋本身敷 mask 會離開間房噶嘛。咁其實呢個係保障個客嘅，亦都保障我哋咯。佢有啲咩事，我哋即刻入到去幫佢。 哦，所以我去嗰啲因為咧，如果你提開美容咧，就可能同有時咧諗起可能揼骨咧嗰啲房啊，可能會差唔多啦，係咪？我唔知啊，可能差唔多啦。但係揼骨啲房唔會有個掣俾我哋撳。 因為其實我哋可能美容院，因為我哋會離開啊，按摩師唔會離開你噶嘛，會做完。 最多係出去攞毛巾嗰陣時。 係啦，咁但係問題佢，我哋會離開，可能會十分鐘、二十分鐘，有啲可能 mask 要敷耐啲，半個鐘頭係佢喺度噶嘛。 係。 咁我哋就會有個救命鐘嘅。 係。 咁我如果你真係夠。咁救命鐘話見到嘢嗰啲客都好啦，都唔會喺間房講嘅。 都唔會喺間房講嘅， 出到嚟飲啖定驚茶，跟住佢就一攆嘴噶啦。咁就話從此以後我唔要嗰橛噶啦。 我以為從此以後我唔幫襯你哋添。 唔係，嗰個客真係會有少少心理影響。不過佢話佢以後仲有出文剩低噶嘛，我唔去嗰度。 唔去嗰個位。 咁其實同埋佢哋嗰啲就唔話見到咯，通常係宅啊。 哦，通常俾嘢賺， 係啊， 俾嘢搞，即係唔抵得佢靚咯，可能貪玩啦。 可能我想自己靚都唔係俾你靚。 哦，咁啊係，係霸咗我張牀喺度化妝扮靚唔得嘅。好啊，嗱咁樣美容院咧，我諗你做咗有好幾間唔同嘅地方地點啦，係啦。咁樣嗱，有一間好有興趣嘅，我就係你同我講咧，就話喺荃灣嚟嘅，就喺呢個南豐中心，開埋名都唔緊要噶啦。啊，因為南豐中心咧，佢同我一同我講咧，我一定要講呢個先，點解咧？因為南豐中心我可以話俾你聽，肯定係有鬼嘅，因為我自己喺上邊咧，我以前經常我會上去嘅，我自己咧就住喺荃灣嘅，以前有一段時間咧住咗好幾年啦。咁啊，我哋好近南豐中心嘅，咁啊得閒無事咧走上樓上嘅樓上鋪咧，就買下電器咁樣嘅。咁我一上到去話咧，我已經知道係有鬼嘅啦。咁當阿 X 小姐同我講話，咦，佢喺呢一個荃灣某個中心話係咪南豐啊？係，我唔使講咁多，講咗呢個先。咁就講呢個啦。 你見嗰個會唔會同我哋一陣講？ 就係一陣間我哋同課，我哋match下睇下會唔會同一隻鬼啦。 可能係 嘅。你講嗰個係點樣嘅咧？ 首先講咗個地形先。 好啊好啊。 因為你南豐佢就比較特別嘅呢棟大廈，佢係一個長條型。 係。 中間攤開就係 lift 口啦，咁其實佢 lift 口對到正一正，其實有條走火梯嘅，咁然後跟住就一邊左一邊右嘅男廁同女廁就一邊一邊嘅，咁我嘅發生事嗰間咧就呢間屬於係細嘅美容院啦，啱啱喺個洗手間隔離嘅啫，咁其實首先出事嗰個係我同事嚟嘅，咁佢就因為我哋好方便噶嘛，一開門行過隔離就去廁所噶啦嘛。因為我哋咁啱隔離係女廁添嘅，係啦，咁我哋去廁所啦，去完之後我見到佢突然之間衝入嚟，我話咩事啊？成塊面白曬嘅，跟住我話：哇，你做咩？你跌咗落個屎坑度，洗完兩轉翻上嚟啊？做咩事咧？佢就話聽到有個女人喺佢隔離個廁格係咁嗌，我話係咪真係有個人入咗嚟？佢有啲咩唔舒服啊？你有冇幫人啊？跟住佢話。不是啊，因為嗰個廁格其實南方好少嘅就女仔嘅廁格， 我唔知道有冇入過。 你入過我就驚啲啦。又跟住咁，其實好少，同埋佢一入到去，我個同事好得意嘅，佢慣性好中意行到最尾嗰格嘅。咁其實咁多格你就會睇。 會，我通常我感覺就最尾嗰格會最乾淨咯。 佢就係呢只啦。 直接我嘅諗法係，因為覺得會少啲人用啊嘛。 係啦，咁佢就行過曬，咁佢係好 confirm， 佢就話好 confirm 一定係冇人喺度嘅。佢就聽到佢隔離，因為佢好近嘅嗰個嗌嗰聲， 係 尖叫，係一個女人喺度尖叫。跟住佢真係嚇到裙甩褲甩，我問佢有冇洗手，佢話冇。跟住我哋洗完手先， 佢仲夠膽翻去洗？ 唔係，佢問我哋美容院，我哋 哦係呢個洗手盆 嘅，係啦。咁我哋洗完之後，跟住我話咩事啫？邊有女人嗌啫？跟住佢就話：咁你過去睇下啦，咁樣。我咁你同我過去睇咯。跟住我哋就過去啦。 即係你哋即時嘅人 兩個。 你陪佢過去，你夠唔夠膽？ 唔係，我覺得佢夠膽啲， 係， 因為佢啱啱聽完啊嘛， 都仲夠膽再翻入去。 係啦，其實佢自己都唔 confirm 係咪見到嘢或者聽到嘢嘅，佢都想睇下係咪真係有個人。因為我諗講前後，我諗應該一分零鐘嘅啫。 嗯哼， 應該如果個客人嗰、那個人真係人嚟嘅話咧，應該仲喺個廁格度嘅。如果嗌得嘅話，咁我哋就翻入去，其實入到去全部廁格真係吉嘅。 係， 因為我逐到門再拍開佢啊嘛，冇嘅，完全冇。 嗯， 又跟住到出門口嗰下，閂門嗰下就有個女人聲尖叫啦。今次我同佢一齊聽到嘅， 係 好大聲、好淒厲嘅啊嗰啲咁樣咯。 嗯， 就我出門口嗰下，跟住我仲諗下，究竟我係夾到 係咪夾到人隻手啊？ 係啦，我就諗緊係咪夾到咧？跟住我哋又再開翻望，冇嘅。 係， 因為其實我哋 check 咗成個廁格係裏邊全部冇人噶嘛。 嗯 嗯，就係閂門嗰下就 係 啊。所以可能其實真的夾到票啊！ 我想是會不會真的是即係點樣講咧？第二個廁所傳到聲過嚟，會唔會有咁嘅機會先？ 唔會嘅，完全。 因為咧，你是獨立一個女廁嚟啫，裏邊幾多格幾多人，你睇曬㗎啦，已經係啦，隔離左右亦都唔會有廁所 咁樣啦， 傳唔到過嚟咁樣，都唔使再去求證啦。呢只應該都係鬼嚟㗎啦。 相信是可能仲會夾親佢添。 係好啦，咁樣佢咁樣聽到佢大嗌一聲，你覺得嗰聲嗱當係真係鬼先啦，嗰只鬼做咩嗌先？ 嗱， 係咪真係夾到佢咧？ 我就可能覺得第一樣嘢可能真係夾到佢，但係我覺得奇啊，其實點解我個同事喺埋邊嗰格嘅時候，佢都冇整到佢啊？喺佢隔離個廁格度嗌咩？ 嗯，仲要喺隔離嗰格度嗌。 係啦，佢話好近嘅，因為其實可能當佢唔，我咩我印象中唔記得得唔知三格廁所定四格廁所咁上下嘅啫。咁你其實你近同遠你分得到噶嘛？佢真係係直頭聽到喺隔離嘅時間嗌咯。 係， 傳過嚟好近嘅。 跟住翻咗出去啦。 跟住翻咗出去，跟住我哋咪兩個一齊飲定京茶咯。 飲定京茶。 係啊，沖杯茶飲下咯。 我以為真係有定京茶。 梗係冇呢啲咁嘅嘢啦。咁其實之後我有嘗試去翻勾究竟呢個設計發生個事啊定係咩咧？但係因為你棟大廈太耐啦。 係。 咁同埋老實講真啦，以前啲新聞好興啊，某大廈某層發生事，佢唔會話俾你聽邊層噶嘛。 係啊，係啊。 係啦，跟住咁我哋就開始去八啦。咁因為我哋成個南豐其實好多間都係美容院嚟嘅。 係啊，我知道啊。 咁我哋同行又走去八下，因為我哋有啲同事其實走嚟走去都係嗰堆人嚟嘅啫。呢個八下，嗰個八下，跟住就同啲阿姐姐又熟啦。然後跟住姐姐熟嘅時候，跟住咁我哋又八下啦。跟住阿姐姐講出嚟個版本先驚。 是 他說原來不止一隻的， 是 那裡是一隻，類似中間那個消防梯有一個，南廁那邊有一個的，接著我說哇你又知道，他說不同樓層有幾個分有幾個地盤的，這樣 是 我說哇那即有幾多，他說我又沒數過，想十個八個啦，這樣 但是怎麼肯定他是例如你說那兩三層樓那隻是同一隻先嗌咗，佢仲系喺度嗌嘅啫。 唔系，因为嗰个阿姐同我讲翻，你哋咁好彩听到，我系啊。 系。 原来佢本身系固定每一日都系嗰个时间嗌嘅。 哦。 几层游嚟游去都系嗰个时间嗌嘅，有阵时候可能系当可能嗰层系十五楼咁嘅，可能有阵时会喺十六楼嗌嘅，有阵时会喺十四楼。 但系不出嗰三层嘅，唔会离开嗰三层。 唔出嘅。 系。佢淨係嗌啫，阿姐就嗱，阿姐姐就最貼身啦，因為阿姐姐就負責洗手間啊嘛，洗手間係佢嘅地盤啊嘛，咁所以變咗嚟講，佢 到嗌嗰個時間就走咯。 有咩動靜佢就知㗎啦，佢每次都淨喺度叫，但又唔講叫乜嘢， 唔講， 係， 可能佢想講唔講唔到啦嚇， 或者佢講咗啦，但我哋唔聽唔明啫， 係啦，難溝通啲，大家唔識嗰個 channel 咁啊，姐姐除咗聽到佢嗌，仲會唔會聽到啲咩嘅？ 啊，佢又好冷靜喎，除咗嗌之外，就乜都唔做過啦喎。 佢就話總之其實總之阿姐就話誒、哎、總之嗰個時間你有冇留意我逢嗰個時間都唔會、完全唔會喺呢個次格度咧。 係 係啊，阿姐姐會係咁嘅。 係 係啊。 即係佢自己識得避啦，因為佢知啦。首先就係啦，咁啊，除咗呢一個刺格有嘢之外咧，仲喺邊個位有嘢？聽頭先聽你講。 中間嗰個消防梯，頭先咪話 lift 口一出嗰個咧，嗰、那個就會有個細路係誒嗱，呢、這個就會走好多層嘅，唔同樓層咁拍波。 嗱，我又想問點解知道係細路咧？ 因為又係呢、這個又係姐姐爆嘅，同埋阿姐姐之餘，我哋有印證過嘅。咁我哋唔同樓層美容院有啲女仔，大家會傾偈啊，或者可能去呼吸嘅時候。去同佢傾偈嘅時候、有幾次唔同樓層嘅、都話聽到拍波聲，聽到拍波聲，因為我哋有陣時美容院啲客會帶埋啲小朋友噶嘛，就諗緊係咪我個客個小朋友走咗出去咧？咁佢哋就會去後樓梯揾嘅。 係。 咁去後樓梯揾嘅時候咧，咁其實好多次都淨係聽波聲嘅啫喎，喺個樓梯聽到波聲拍波咯。是唯獨是有一次是有一個美容師，不過就不是我公司的那個美容師呢，就今次就衰的，那那時其實應該是未禁煙的，但是大廈通常就不會讓你在樓梯口吃的嘛， 通常都不讓 你的，是啦，跟住他就貪方便就躲在樓梯口、他還要很大膽，一條女夜晚上臨收工可能五七八點八九點的時間就自己躲在樓梯口煲煙，哇！佢就精彩咯，佢見住個僆仔喺樓上拍波拍落嚟咯。 點嘅樣啊，僆仔？ 佢形容翻出嚟啦，咁就大概諗五歲六歲到啦，即係似小學生一年班嗰啲咁樣啦。咁就拍住波，但我話會唔會真係細路嚟㗎？我問佢係咪真係細路嘅，佢話冇可能係細路。我話點解？木腳嘅點會係細路啊？ 佢見到喺樓上落嚟，一路拍住波落，但係冇腳。 係啊。 但係見到上半身好清晰。 係。 係，咁啊，見唔見到著咩衫啊？ 咁話其實個僆仔啲裝束好似一般而家時下啲僆仔啲 T 恤、短褲嗰啲咁樣啫，即係你係覺得正常，但一定唔係著校服嘅。唔係著校服嘅，跟住就咁樣形容翻。 但係見到個波㗎。 見到個波。 係。 一路拍，但係就冇腳嘅。跟住嗰下佢就真係。 即係衝門走咗啦。 衝門走咗啦，跟住最終點解我會聽到呢件事咧？其實我係夜晚。落去樓下嗰度呼吸，撞到佢哋成班又係咁拍佢，又話唔知去附近啲廟度話又要定經啊、收驚啊之如此類啦。咁而講出嚟嘅呢啲 係咁啊，都係喺後樓梯啦。但係講嗱，好老實講，而家你講嗰啲時間係咪集中曬全部都係夜晚？無論個女人喺嗰個廁所度叫啊，定個細路仔拍波都係夜晚。 尖叫唔係㗎，尖叫係六點， 即係黃昏啊。 嗯， 係啊，六點鐘都入夜啦，啱開始係咪？ 係咯，入夜啦，但係尖叫係六點鐘，但係我記得佢本身咧，阿姐講嗱呢個男廁我入唔到啦，咁係佢透露出嚟嘅男廁就，因為我哋美容院啲女仔都唔會入男廁噶啦，係嗰個阿姐透露出嚟嘅，咁佢就話男廁嗰一個小朋友咧，就反而係十二點零一點鐘嘅朝早晏晝嗰啲時間嘅。 我諗啊，廁所啊未必一定要夜晚嘅，因為廁所本身都係一個叫做 污糟啲嘅地方啦， 同埋佢本身都係一個。一個空間咧，就係同出邊好似冇乜即係來往咁啦，佢自己焗咗一個空間裏邊啦，嚇咁樣就一個後樓梯都係嘅，後樓梯都係冇乜陽光可以到嘅地方咧，咁啊其實未必一定係日頭或者夜晚咧，但係好啦，有唔同嘅人都見過啦，咁啊即係成座大廈都好多人知噶啦， 係啊， 咁啊管理公司知唔知咧？佢哋有冇做下嘢啊？ 呢個我就冇法啦，因為管理公司實話冇事噶， 係 一定係話冇事噶。 係，但係佢哋都有 secure 巡樓喎，巡樓有冇事遇過咧？ 哇！但係你知唔知佢哋啲 secure 都有陣時巡樓都幾流噶，真係去到嗰度插完就走噶啦。 係， 完全。 但係因為有陣時話，因為佢哋有陣時 set 嗰啲插嗰啲叫打鐘嗰啲位咧。其即係打卡嗰啲位咧，其實咧好多管理公司特登 set 一啲好 QK 嘅，你一定要行啊，例如即係一定要喺後樓梯嗰度，例如行兩層先至到，要轉埋彎咁樣，即係特登去過到嗰啲位等你打嘅。但係嗰啲位係會恐怖啲，我知道。 但係老實講真啦，我想話你聽咧，其實因為我哋美容院有時開得夜少少嘅，其實南風咧，你去到九點零十點到嗰啲時間咧。佢會有啲叫慳電措施咧，其實成條走廊好恐怖噶。 係。 係啊。 我未試過咁夜喎。 係啊。 五點嘅恐怖法。 例如佢本身啲燈咪已經唔係好夠火數，好暗噶啦嘛，佢走廊，你會見到可能佢會咔啦咔啦再熄暗啲嘅。 係。 咁然後跟住到走嘅時候咧，其實樓下商場已經可能拉閘，已經攔曬，我哋係要經 secure 先出到去噶啦。 係係。 咁然後跟住其實你好明顯地你會。我哋嗰陣時都係嘅，成班女仔就會擁埋一齊前走嗰啲咧，會陪埋個客一齊落去嘅， 係 唔會放個客自己就咁走嘅。 係，因為架客有咩事啊，以後唔嚟仲慘 係 咪？ 咪就係咯，嚇親點算啊？ 咁我哋咧就啱啱聽完南豐呢個南豐中心嘅故事啦。咁我唔知道有冇因為呢個故事令到大家去開南豐中心做美容又好，或者走上樓上鋪買嘢嘅客聽完之後唔夠膽入去類似啊，或者唔夠膽。行呢個後樓梯都好啦，冇辦法啦啊！咁啊，當聽咗我哋一個故仔，去提醒咗你咯啊！去到南豐中心嘅時間，大家小心啲咯。咁啊，我哋美容院嘅故仔當然未曾完啦，下一次翻嚟咧，我講另外一區。 各位亲爱的听众，由于本台于兴建新设备初期，播放质素暂未稳定，6月5号的《客似云来》和6月6号的《无底深谈》声音播放方面更加是强差人意，为此本台决定将该两集节目先行下架，稍后另行补回各一集，以免相关客户受损。在此向各会员致歉，本台将会精益求精，在服务各层面不断加强，务求不负各位对本台的支持，多谢。 我使唔使做美容？ 都做下好啲嘅。 嚇唔係啊？聽聞話做 facial 好痛啊。 係 咪啊？ 睇你做咩？ 要擠好痛啊嘛，係咪啊？ 咁你睇下有冇嘢擠嘅啫，前提。 人哋就話冇嘢擠都夾硬擠啊，所以好痛啊。 冇嘢擠夾硬擠嗰啲係唔啱嘅，唔專業嘅。 唔專業嘅。 係啦，冇嘢擠係唔使擠。 即係係咪唔同嘅？係好 relax 嘅。 睇你做咩啦？有啲好刺激嘅。 嚇！有咩刺激？去班嗰啲啊？ 有些人要打 collagen 層那些，其實都有些要本身麻醉的，其實 我不需要 不要想那麼多東西了，做簡單的事 算了，做簡單的事算了，求其做一下 facial 算了，但不可能 facial 都不做 那都要做一下的， 都要做一下，得為你盤生意啊， 沒 錯，幫襯一下你。 好 OK， 那我們又剛才講到南豐啦，跟住都是講新界區啊，佢哋講呢個好似你自己好似好深刻印象喎，沙田。 因為其實呢個係我本人嘅，因為其實沙田呢一個咧，同尖沙咀嚟嘅講嗰個咧，係同一個嚟嘅。 哦，即係同一間 唔係，係同一個票。 哦，即係同一個靈體。 冇錯啦。 OK， 好，又點樣？ 咁其實我咪都有同你講過，有啲老闆會中意將間鋪都會夾個風水啊、八字啊嗰啲此類，去裝修啲旺佢嘅形態啦。 下次揾我， 應該都可以。然後跟住就會係，因為其實你會入到去嗰下，你自己都會覺得有啲迷，係迷路。其實你可能千零二千尺，你都會迷路嘅，因為你嗰個格局根本上係好奇怪。而沙田就係其中一間咁奇怪嘅鋪嚟嘅。其實佢又正正常常啦，你望佢 reset 係好正常噶 ，sofa 一個 L 字型 sofa 啦 ，reset 見到係咁嘅。但係你一轉入房咧，你就真係暈啦，因為佢一路會點講咧，漩渦式咁樣嘅。 係。 啲房就喺個漩渦嘅邊度，兩邊對住咯，即係本身你可能呢排房對住呢排房，但係轉到入最中心，即係漩渦中心嗰度咧，就係我哋啲 staff 嘅 pantry 啦。跟住同埋啲總制啊大制就會喺裏邊嘅。咁其實我本身第一日落嗰間鋪咧，我已經覺得幾唔舒服噶。 係，因為一路咁樣轉入去咁樣。 我有少轉頭暈啊，同埋覺得好似個磁場唔係咁好咁啊。但你又唔好話喎，又真係可能就係真係磁場唔好啦。啲客都幾賣得㗎。 係。 係啊。 哦，就係、是、佢就要轉到一客雲陀陀啊！你哋話買乜嘢套餐，佢就買咩套餐啊？ 類似咁啦，但係總之係帶你個人喺裏邊唔舒服嘅。 係。 咁但係同班同事相處落去啦，咁佢就知道我係個唔怕黑嘅同事啦。咁每一晚收嘢咧，其實都叫我入去熄燈嘅。 係。 咁同埋我諗大家如果有去過美容院，其實都知道美容院其實有窗都好啦，全部封曬嘅。所以其實一到熄燈嗰下咧，你係伸手不見五指嘅。咁同埋嗰個年代都頗久遠下啦，啲手提電話係冇 燈 冇燈嘅冇燈嘅。咁就你就要摸黑出翻嚟嘅。跟住我班好有雷嘅同事咧，嗰次嗰晚發生事嗰次咧，就偏偏就嗰日佢哋唔知做乜鬼嘢，成班就衝曬落樓下呼吸區嗰度啦，即係得我自己去閂燈，跟住去鎖門嘅。咁其實我去閂燈鎖門都冇乜嘢，因為晚晚都係咁噶啦嘛。跟住我正準備轉出去嘅時候，咦？點解前面有個女人嘅？但我係以為係人嚟噶，因為嗰個女人係。我想是背影你望住佢，其實是長頭髮，攣攣地頭髮，穿紅色裙嘅，連身裙嘅，即係幾 modern 嘅佢個造型。跟住我諗咧，我今日有啲咁嘅客咩？我係咪未趕曬啲客走啊？未送曬啲客？因為其實我哋啲美容院係試過鎖咗個客喺裏邊噶。應該你有陣時間唔時睇報紙都聽過。 我有啊，有聽過，有聽過。 鎖咗個客喺裏邊嘅，咁我心諗、哎、死啦，係咪有客未出啊？跟住我就一路轉翻出去，諗住同班同事講啦。我班同事原來已經扯曬啦，跟住出到去，跟住我諗緊，如果係個客仲喺裏邊，佢應該會出聲啊。 係啊。 然後跟住，但係到門佢又冇開過喎，又冇出到去啦。因為我哋本身一出去就係 lift 口嚟噶啦嘛。你基本上你會望到有人冇人噶嘛。我話我都係入去睇多轉，跟住我就入翻去，開翻曬啲燈，行多轉個房，冇人喎。跟住再落翻去。咁好啦，熄好曬燈啦，落樓下啦，跟住鬧班粉腸，喂你哋咁冇雷噶，劈我一個喺度。佢哋開始講，我就相信我見嗰個係飄嚟。因為佢話佢哋本身喺出邊有等我噶，係話我一路行緊嘅時候，平時我哋行嗰個轉嗰個螺旋出嚟，其實都要成分鐘先轉到出大門口嘅。佢話我轉緊出嚟未見到我個人嘅時候，佢哋見到有個人影紅紅地色嘅。穿嗰度活出嚟，佢哋嚇到就全部衝曬入 lift 啦。 哦，即係佢哋見到嘢走就唔係冇女，只不過見到嘢走係嚇親。 係啦，跟住我就見背脊，佢哋就邊自邊。 係。 咁就係成件事情咁樣，大家就定驚啦，諸如此類，平安符一大堆啦，變咗夜晚嘅時候咧，其實閂門都係我嘅職責啦。跟住後期就其實呢間鋪同尖沙咀間鋪其實同一間嚟嘅， 都係咁樣裝修，都係住。 另外嗰間做唔到咁嘅裝修，冇咁大。咁但係佢係同一個集團嘅。咁我就後期就喺沙田度就調咗落去尖沙咀啦。呢間鋪個地形都係好爆嘅。佢係落地爐嘅。 落地爐嘅。 冇錯。 係。 落地爐。咁你落到去咁樣，佢落到地爐，仲要落多兩級咧，先到 reset 嘅。咁 reset 就喺呢度咁一個 corner 位咁樣啦，跟住就可能細細張雙座位 sofa 啦。 我估到邊間啦，你唔使講，你唔使開估，我知道邊間。你可以繼續講落。係啦， 咁然後跟住，但係佢個房間係比較奇特嘅，佢係直入， 係， 即係其實喺嗰、那個你本身落地樓嗰個樓梯落嚟，你一直望就係一路直穿落去沙井嗰度，就成扎房喺度啦。咁其實佢個房間咧就仲要好得意嘅，平時啲老細通常咪好中意 lucky number， 可能雙數多少少，可能六啊、八啊， 係啊，通常都係啲 或者十啊。呢間公司呢間鋪七間房，咁有個缺角嘅，咁然後跟住缺角嗰間房就對住個沙井嘅，係啦，跟住我哋沙井隔離就係我哋個 pantry， 即係其實我哋如果要可能食嘢啊、買嘢啊或者什麼嘢咧，要行到最入嘅。咁就係落咗去一段時間，開頭都冇事嘅。我都係因為出咗名，佢哋成個集團知我唔驚，跟住又係懟我鎖門啦。點解我可以咁肯定呢？因為我又係望背影嘅今次。不過咧，佢就係奇少少，因為我哋呢間鋪咧就唔係喺裏邊熄燈嘅，佢喺出少少熄燈嘅。但係又唔係出到 reset 啊，出少少熄燈嘅。咁我就熄燈，熄完之後。跟住我就另轉背，咁其實就要向沙井反方向嗰度去行啦。嗰度先係大門口。 係。 我眼尾嘅時候都又有啲紅紅地喎，跟住我走去望啦，望我見到個紅衫嘅女士係走咗入去間抽房度嘅。 係。 咁我又走入去啦。 不過今次醒，因為我今次係喺嗰個燈掣附近嘅，啪開燈就走入去睇啦。因為我都驚啊嘛，我又鎖鬼咗個人入去，咁點算咧？ 係啊。 係啦，跟住我就走去睇，冇人。 嗯 跟住咁冇人啦，又熄燈啦。今次我見到熄完燈之後，嗰個女士喺我前邊啊。 係。 即係本身嗰條，因為我哋係行嗰個中間位置附近就係燈掣嚟嘅。又跟住。 係，唔緊要，繼續。 係啦，又跟住佢個七號房，咁我睇完之後啦。咁我熄燈嘅時候，我一擰翻出大馬路嘅時候，即係要出大門嗰個位啦，我見到個女士喺我前邊咯。跟我嗌佢啦。 係。 哦，喂，小姐，小姐，你係咪未簽走啊？嗰啲咁樣咯。跟住佢冇應我啦，跟住出咗去。咁我哋嗰陣時係有道透明玻璃門隔住嘅。咁嗰道門因為我要閂燈，我開咗嘅。咁我諗住，唉，出到去先問佢啦，話唔定佢急住走啦，瞓過龍。我班同事又走曬啦。 係。 今次我班同事就走曬，但今次佢哋就唔係見到嘢嘅。 嗯哼，今次點樣咧？因為咩事撇低你咧？ 因為佢話我行咗好耐喺裏邊。 係。 即係我哋平時熄燈，到到出翻去大概可能一分鐘內，一間鋪細啲嘅呢間。係， 你又搞咗十分鐘都出唔到嚟。 佢話有十分鐘，但我印象裏邊，我覺得冇十分鐘。 係咁咧，你俾鬼埋添咯。 唔知啦，因為我去熄燈去 check 房，再熄燈再出翻嚟，我諗大概我自己嘅感覺五分鐘到咯。 嗯 但係我點解印象咁深刻呢？因為嗰一個女士同沙田見嗰個女士係一身打扮係一樣嘅。 但係見唔見到個樣咯？樣會唔會即係俾你清楚？因為我身一身打扮一樣嘅時候好難講。 佢個側面咯。 係。 側面。 啊，輪廓。 少少輪廓見到嘅。 係。第一次。你覺得係一樣。 第一次見到少少嘅，第二次都見到少少嘅。 你覺得係同一個？ 我覺得係同一個。 如果同一個靈體喺沙田出現。又走去尖沙咀， 我覺得是跟個老闆 哦，就跟佢。 嗯， 係。點解你會有咁嘅感覺呢？ 因為那間都出咗名，我哋行內都叫某人子嚟嘅。 係。 啲客成日可能你可能去啲網上討論區係會話，好似俾鬼迷咁樣，然後跟住就買咗好多錢咁樣嘅。 嗯。 都幾出名嘅。 但我想問就係、是，你沙田嗰間同你尖沙咀嗰間係咪同時期嘅？定係冇咗沙田？咁啊？點解佢如果跟咗佢去尖沙咀嗰間，沙田嗰間佢又唔使喺度？即係假設啊，老闆擺佢喺度，我目的係要嚟迷啲客嘅，等啲客暈暈頓頓走去同佢買套餐嘅。咁啊，佢又跟住老闆過咗嚟尖沙咀啊？ 其實個老闆係周圍走嘅， 係 佢會周圍去見客嘅， 係 佢會去曬咁多佢間分店去見客嘅。 哦， 係啊，同埋我兩次點解我會覺得係咁樣？ 就係兩次老闆嚟咗都係 嚟過之後咯， 係。 兩次都是嚟過之後，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賴低了他。 嗯，賴低了他。 係啦， 咁你覺得你老闆知唔知道有他的存在嘅咧？你覺得？ 嗱， 定係揾你老闆報仇呢？啊， 應該未至於啩。 好難講喎，紅當當啊，紅衣女鬼。 兩次都是紅衣女鬼。 係啊，紅衣女鬼咁樣，你覺得係你已經有一個線索係跟住你老闆去揾你老闆報仇，咁樣唔出奇嘅。例如話唔話你之前話唔係啊？你個舊老闆。不知道做啲咩嘢啊？令到佢即係離開咗人間，跟住喺度跟住佢咯。 咁呢個就不得而知啦。咁唔通就去問老闆咩？問佢都唔應啦。 係，但係你睇佢反應，佢你覺得你老闆 封我哋嘴， 即係你有同佢提過嘅？ 唔係，我有同我哋個上級提過啦。咁提過下，因為其實好嗰、那個沙田嗰次係咁多個一齊見到啊嘛。咁、就算你話尖沙咀嗰次可能係人數見嘅係少啲都好啦。咁呢件事喺裏邊已經炸開咗噶啦嘛。咁、都要同管理層講啊，有啲人話唔敢做啊，又話要唔翻工啊，又會辭職咁樣嘅。 係。 咁其實最終就傳到老闆度，佢係要封我哋嘴咯。 就要封你的嘴。 係啊。 封你真係唔講嘅，表面唔講啫，背後都會講噶啦。 當然啦，但係佢就變咗係講到明噶啦。你一俾佢知道，你一講就即炒。 哦，咁樣我覺得一樣嘢咁又唔似係我之前嘅諗法，就係話呢只鬼係嚟揾佢報仇啦。可能係即係一定同佢有啲關係，佢安排咗呢只鬼，即係等於 應該唔係安排， 即係類似人哋唔係 養鬼 係咯，即係類似人哋養鬼仔咁樣，會唔會咧？ 養鬼就唔係呢間喎。 哦，但係嗱。你而家呢個咧就係通常養鬼仔咧就養即係鬼仔嘅，你講呢個大 人，唔係個女人嚟噶 嘛？係啦，呢個大人嚟噶嘛？咁呢個究竟佢你老闆玩緊啲咩嘢咧？做緊啲咩即係用緊啲咩法咧？咁大家唔知啦。咁但係自此之後啲兩間你仲有冇見過先？ 啲 鄰 家，跟住你嚇到走咗啦， 我都冇繼續啦，因為我大佬老實講真，我打份工啫， 係 無謂嚇多次啊。 但係你所謂嚇嗰陣時候，你驚成點樣先？ 我其實唔係好驚嘅啫， 唔對，相對唔係好驚。但係你同事個個冇雷嗰啲就好驚 啊。係啦，個個就驚到咁，因為其實你有時羊群效應啊嘛。其實你個本人可能係唔驚嘅，但係問題是你成班同事喺度日講夜講，日講夜講，到有啲心寒。 係。 咁我又諗下諗下，我一支冷一個女仔夜媽媽咁樣喺嗰度收工都唔係辦法的。 咁啊係，終於唯有走啦。 係啦，走嘅時候點知遇到間更惡啃嘅，一日就已經要走。 一日就已經要走。 係啊。 呢間係因為咩事？一日你要走。 就係頭先講過嘅。 養鬼仔。 冇錯。 哦，嗱，因為咧做美容咧，或多或少有少少，我哋當佢係偏門生意 啦。 咁咧好多人養鬼仔咧，就真係唔出奇嘅。就算唔養鬼仔咧，都可能咧有個痰。啊，做下啲唔知咩嘢啊，咁樣令到自己生意好啲嘅。咁喺你見過裏邊，即係你曾經去過一間美容院度工作，而呢間美容院係有養鬼仔 嘅。佢要求我哋每個同事每一日裝三次香㗎。 每一日同邊度裝三次香？ 佢有個古曼嗰個公仔喺度㗎。 係。 因為其實佢個古曼都幾明顯嘅，即係唔係我哋傳統有啲本身咪會善良啲，啲古曼咪就咁樣好似洋娃娃咁嘅，係 啊，笑笑口咁樣嗰啲。 係啦，佢唔係嗰只嚟㗎，你係見到好似個乾爭爭一劇嘢咁樣，咁細細個咁樣嘅， 係即係木乃伊咁樣。 咁上下咁上下， 標本嗰啲好似 係啦，乾爭爭咁樣喺度嘅，但係你就見佢黏咗好多金箔嘅，黏咗好多金箔。跟住要我哋去裝香啦，去唔知點樣要唔知裝完香，仲要唔知點樣灑水擺糖咁上下嘅。 係咁樣你嗰日係即係你喺嗰度做咗幾耐啊？一日。 一日。 你一翻工，你見工嗱，你見工嗰時係咪唔見有呢嚿嘢先？ 唔見。 唔見嘅。咁你一翻工就見到有嚿咁嘅嘢啦。 唔係，係佢帶我去裝香。 翻工第一件事帶你裝香。 係。 係裝香有冇話聽裝俾邊個聽？佢有冇同你講？ 冇講。佢淨係話你同佢講小朋友乖啊！佢叫我嗰個心裏邊咁諗，跟住我同佢講話，喂，我唔裝呢啲嘅喎，唔裝你都要裝，我哋翻呢份工你就係要裝噶啦。係，咁咪裝咗啦。跟住我心裏邊，喂，靚仔唔好搞我，我真係翻工，我求份工嘅啫，大佬。跟住就插完，但係問題我冇諗過佢原來仲要早午晚， 係 三餐， 係每人裝一注早午晚三餐咁啊，咪係佢嗰個。佢個香爐真係香火鼎盛 啊！係啊，又個都仲要係佢嗰個啲嘢食啊、糖果啊、益力多啊嗰啲好多擺曬嗰度嘅。跟住仲要我問啲同事，因為我點解會嗰日即刻就要走咧？因為有個同事就早我諗一個禮拜啦。佢話嚇你唔好數啊！個老闆娘要你買玩具俾佢添㗎。我嚇。 我即係我老闆唔係為咗自己盤生意咁簡單，我幫埋你哋諗埋喎，幾為你哋著想咁樣。 但我唔想牽涉，因為我始終覺得古曼都幾陰質 嘅。 係，因為你話就話去供奉佢養佢啫，但係問題點解你唔俾佢輪迴投胎啫？咁佢都往生咗啦， 係 咪？係，你仲留佢喺度做咩啫？佢幫你。 係，咁但係我就想問一樣嘢，就話咧，佢嗰個位係咪真係好隱蔽，啲客見唔到 嘅？客見唔到 嘅。係，因為老實講，如果我去諗住做 facial 啫，入到嗰間鋪頭，入到見到，哇！你整嚿咁嘅嘢喺度，我嚟做生意，我即係我嚟做生意，我嚟俾錢，諗住嚟享受一下啫。見到有個咁嘅嘢，我都會驚噶嘛，嚇走得嚇噶嘛， 好隱蔽。 咁但係你哋就做員工冇辦法咧，佢就一定要你哋去裝香。咁你話唔撈，咁佢咩反應啊？ 原來其實應該係好多個都係一日翻工就唔撈噶啦， 係啊， 即係好似我哋呢啲本身你望到唔對路，梗係走噶啦，唔撈好正常噶，哦好啦，拜拜。 哦，理都唔理啦，問都唔問啦。咁其實我都試緊嘅，試緊啊啱唔啱嘅，帶你去一次嘅談到，跟住如果你又夾得到嘅話，係咪最好咯？因為咧其實幾方面噶嘛，佢養呢個鬼仔就夾佢。咁而你哋幫佢揾生意嘅，而呢個鬼仔又夾到你哋咁計，你哋又接受到，又唔諗住走啦，咁樣佢幾方面咧，佢又叫相輔相成啊，咁佢生意一定會好咯，咁你話唔撈啦，咁佢亦都唔會留你嘅， 即係 係啦，即係你都夾唔到咯，夾唔到留你喺度冇用，你仲影響我啲生意添。 係啊，但係問題嗰個我真係怕。 係，但係嗰間嘢仲存唔存在咧？ 存在 嘅，即係證明佢可能去養啲嘢得哦。 都提過。提個小 tips 啊，佢份 in 你嗰份 form 係好得意嘅，要你填生肖嘅。 係。 要你一定填生 肖。其實使乜要填生肖？即係佢自己其實好簡單，佢 計個八字睇時間就知啦。 係啦，你寫咗你嗰、那個、出生年月日，佢自己已經睇到啦。 有八個嘅，就係、是、話個四頭婆自己就唔係好識睇嘅，要全部靠風水師傅嘅。風水師傅就話邊幾個生肖 OK， 邊、幾個生肖 OK， 佢就記咗入腦先。跟住咧，費事自己再慢慢計啦。你一寫咗落去時間咧，冇哦，你屬鼠嘅屬鼠啱啊，好啊，哇，你屬雞嘅屬雞唔啱咁樣，就即刻就決定要唔要咁樣。 係啊， 就費事再慢慢計咁樣。 冇錯啦。 咁啊，佢又真係懶咗少少咯。 都幾懶下 嘅。嗱，咁啊，你講到咧。呢、这個美容院咧養鬼仔咧，咁樣就誒，即係真係唔出奇嘅。但係養到咁明顯啦，咁樣整座咁樣嘅即係壇喺度養咧，就我唔知啊，因為好少入呢啲地方啦。但係反為咧有一個地方咧，就係、是、一啲骨場咧揼骨嘅地方咧，我唔好理啲人話咧正骨邪骨啊，我唔好理佢先啦。係啦，總言之咧，無論正骨邪骨都好咧，其實都係屬於偏門生意， 係、 啊、都係有人去做緊呢啲養鬼仔啊。好多時咧啊～去揼骨都會聽到咧話，喂喺骨場裏邊咧啊揼揼下咧有鬼嘅啊嗰啲鬼點樣啊？例如咧我講俾你聽，好簡單，例如就係、是、最多係俾鬼砸啦，揼揼下骨啦，有啲情況咧揼揼下多咗對手啦，去揼你啦，咁亦都有啲情況咧就係、是、喺個窿嗰度咧，揼骨都藏有窿啊嘛，裝下啊裝個頭落去之後咧，你唔好 enjoy 喺度享受噶嘛，因為好 enjoy 時突然間擘大眼發現。 有個人望住你， 係啦，有個頭望住你嘅，咁樣都會有嘅。但係你諗下嗰個環境，哇黑掹掹，突然間你喺個窿度擘大眼，有個頭望住你， 我嗰下我會想走， 唔係想唔想走，嚇死都似啦，係咪先？ 心臟病 心血少啲都嚇死啦，我諗走唔咗瀨尿都似啊！如果啊，即係心血即係嗰個膽量少啲嘅話，跟住揼下多咗對手嗰啲，呢啲古仔咧經常聽到嘅。不過我揾日可以講呢、這個。啊，咁樣就係今日咧，我聽咗你講你嗰個先嘅。嗱、啊，你頭先講嘅就話咧，喺美容院嘅養鬼仔咧，聽講你骨場你都聽過㗎。 呢、這個就我聽個朋友啫，因為我哋本身我哋嗰行啲 body 師咧，幫人捻開佢哋，其實都係骨精嚟㗎嘛。 係啊係啊。 咁其實佢哋咧就會好興嗱，佢哋好多都興大陸揼嘅。但有些本身真的很辛苦很攰，他連呢程車都不想咧，就會常去旺角有一間地牢嘅揼骨嘅，都好耐噶啦嗰間。 我知嗰間， 你應該都去過噶啦，有斜骨嘅嗰間。 銀字頭嗰間。 係啦係啦，有斜骨可能佢哋都會幫襯下嘅。 啊，點解你咁指明我可能會幫？ 正骨斜骨呢啲南濱嗰度我好難知嘅。 你夾硬將呢、這個呢、這個咁樣扣咗落我度，你睇冇啊？我唔緊要嘅，仲 有。O K， 咁其實係 我問肥蘇嚟嘅幫襯。 好。 系啦，可能 需 要啊。肥蘇去幫襯呢啲啊，有乜咁出奇啫？ 啊，咁又係嘅。 啊，下次去幫襯完要做呢、這個無底深潭， 唔係 做無底深潭啦。唔係，咁我哋等阿肥蘇去講佢嗰個骨場經驗之前咧，你呢個不如 hold 一 hold 先。係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先再講。 好。